需要守着你，用我这一辈子。 我对自己没太多能力，原谅我的不安定。对于生命有太多可能，想要知道自己最终的样子。 也许那一天， 那一天 你迷了我， 迷了我， 想要寻找真正的感情。也许那一天， 那一天 你放了手， 放了手， 不再执着爱情的真谛。 20年的歌啊，看到这么多的朋友，尤其是今天啊，昨天晚上有好多的朋友来，然后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每个人的脸上都多出了许许多多的笑容，有了很多的累积，很多的挫败，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成功，很多的美好，很多的不美好，于是累积成今天的我们。那接下来我想要打电话给这个好朋友，听说听说我的好朋友要结婚了，通了通了，通了通了通了通了，喂 喂， 你是谁？ 我是 钟小胖，祝你一辈子都幸福。多浪漫，有你多心安，再辛苦也变得坦然，过去的挫折都不算，你是我的期盼。有你多浪漫，多心安，这一切多不平凡，世界都给我也不换，一生有你。我们家的钟小胖， 我来救国呀，唱歌吧，唱歌。丰富圆满， 他真的是一个我好爱好爱的朋友，每次想到他我都在想，我怎么会这么爱这个朋友，听到他要结婚觉得好开心哦。 没有嫉妒，嫉妒新郎啊娶到我。 钟小胖，祝你永远幸福，继续幸福，因为你一直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人，祝你一直幸福下去。那也将不换这首歌曲献给所有在座的朋友，那祝你幸福哦。 谢谢 你来， 大家幸福， 谢谢。1995年我进入屏风表演班，然后演出沙姆雷特这个戏，认识了钟欣凌，她是在剧场跟我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女生胖胖的好漂亮好可爱，然后她带给我好多好多的温暖。而在屏风表演班我还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她现在是非常非常热情而且温暖的一个这个编剧工作者，她是徐玉婷。我在她身上学习到了满满的热情跟温暖，让我也好爱好爱这个朋友。其实一个歌手可以跨越到另外一个戏剧的领域，然后认识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朋友互相关怀互相鼓励，包括胡婷婷也在现场。婷婷，婷婷在哪里？哦，嗨，对，胡婷婷也来。就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认识这么多可爱的朋友是我的幸福。然后还有晨晨，就曾国成，然后每次看到他在主持电视节目就会跟着他一起笑，他是我唯一一个看到节目主持人玩游戏玩得这么投入的，然后就像小孩子一样玩得这么开心这样，然后就会跟着他发自内心的笑开怀这样。那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好多好多的朋友都经过了这么多岁月的累积，得到了这么多的祝福，要祝福钟小胖，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来，都祝福你。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爱情不见得是如此的被祝福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祝福更多更多的爱。包括同志之爱，包括很多人喜欢拿来开玩笑的，什么姐弟恋啊，或者是什么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等等之类的，都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更多的爱去祝福他们。然后昨天是同志大游行，我想也许有很多的同志朋友在现场，包括我们的工作伙伴都有很多的同志朋友。祝福所有的爱情，祝福所有的爱情。好，接下来是要唱那个了吗？哦，对，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很快速的像翻书一样的去回顾一下这20年来的我们彼此。 好像听说这样子的一个大组曲，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做，所以涂英老师差点要把我掐死，恨死我，就是因为不停的。然后我们要从1990年一路走，一路走，然后我们会透过音乐，透过歌曲，透过词句，然后也快速的翻阅一下我们20年的人生。时间仍然继续在走。